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辆。这是司令，给这儿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谢天顺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谢天顺先生啊为另一位也是英年早逝的相声演员张德武捧哏表演的传统相声杂学唱。 今天是张德武老师的相声专场， 跟您合作我心里诚惶诚恐。为什么呢？这位老先生有的观众可能不知道，谢天顺谢先生， 是我 了不得， 不行， 高我两个辈分。 辈分倒对， 所以论辈分，我得管您叫爷爷。 您别客气了，好，我管您叫爷爷吧。 您太客气了，别玩笑的了。 你把我改的都这样了，什么呀这是？ 老先生， 哎， 老先生，这个为什么开这种玩笑呢？ 哦， 跟老先生聊不出什么， 哎，无所谓。 老先生这说学逗唱，都这个荒废了，也不会，也不懂，就说点开玩笑的事儿。 行了行了，您甭开玩笑了 啊！ 你把这老先生说的一字不值了，这是吧？啊， 没有， 什么都不会。你呢？ 其实我最擅长学。 不，你先说说你会学什么呢？ 我学的最拿手的， 听听。 我最拿手的是学别人背后说您。哎，拿手。 跟师傅没学什么好，看这意思。我干嘛呢？ 我听的是录音，说您的录音。 还真有说我的。 有一位老先生说您的录音。 那你学学我。 学学啊。 谁背后说我？ 对。好长时间没来北京啊，介绍个人，这人叫谢天顺，谢天顺，他谁呢？他是这个单弦名家谢瑞芝的孙子，谢瑞芝的孙子，就这孙子啊，这孙子，这相声说得好，相声说得好，他给大河量活，大河就是马志明啊，给大河量活，所以这谢天顺。就是我儿子了。 行了，甭学了，你就到这儿吧。谁是你？我是你儿子是吧？ 赶上了。 不，你甭赶上，我听出来了，人家是马三爷说的话 啊。对， 哎， 那天我又听一段。 还有 中央实验话剧院一老演员，也是老导演说的， 还是老演员 说您的 啊。您 魏学长， 这是哪一位艺术家？ 这个谢天顺这个老同志还是很不错的嘞， 是， 心里有广大的革命观众。 这好，这行。 他认为这个广大的革命观众就是他的衣食父母嘛。 你看看学得好， 衣食父母嘛，所以这个谢天顺就是所有观众的儿子了。 行。不是您，别学了，这文先生您也别学了，就打住了啊。 真是学， 您正式学点 学什么呢？ 啊， 我要真唱点方言，您就听不懂了。 真会。 那哪南方听懂吗？ 南方您要试试，我看看怎么样。 是吧？ 不敢绝对啊。 来啊，唱南方的啊。 您听听。 小别重逢两三百，倒叫我三分欢喜心。 张老师，您等等，这我听出来了， 这是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原来我听过这戏， 刚才我在厕所练的时候，你偷听。 哎，瞧您找着地方练嗓子，您 啊。 找一个没在那地方唱过的行吗？ 就算你猜出来了， 你再来一个， 我换一个 啊， 换一个没听过的啊， 换一个行， 这还绝对没听过。 试试。 天上掉下过林妹妹，好一朵青云刚愁碎。 就到这儿，《红楼梦》前几年那个《红楼梦》选秀，都是马路上都臭遍街了，你知道不？这个没有一个不会唱这句的。 你参加选秀了。 我这不是选谁的呀？ 刘姥姥。 哎哎，你让我歇会儿吧。 活脱一个刘姥姥。 这越剧我听出来了， 这俩就算你蒙上了。 哎，这不是蒙啊。 再唱一个啊。 还有 啊。恰巴作为恰中为恰巴中为恰呀喂恰巴呀喂空哥谁一个心为恰作为。 几位听出来了吗？ 你听不出来？ 味儿我就都没听出。我跟你说，越剧这味儿我听出来了，你哪一段戏我可听不出来了。 为什么？不懂上海话，懂上海话明白两个词儿，这段拿下来聊。 懂上海话就行。 对了，两个词儿就够。 您告诉我什么词儿？ 咱们普通话说吃饭， 吃饭上海话是 恰喂。 哦，恰喂。 哎， 哦， 睡觉， 睡觉是 困觉。 哦，困觉就是睡觉， 哎，写出来困觉，睡觉的意思。 您刚才唱的是， 哎，您听了这两句了 啊， 我再唱您就明白了， 是吗？ 您给大家翻译。 哦，那我听听，您慢点唱啊。 恰巴走位，恰中位， 吃吧早饭，吃中饭啊。 那观众比你反应快。 不是，我慢点。您接着下唱。 恰巴中饭，恰夜饭。 啊，吃完中饭吃夜饭。 哎， 您听出来了。 恰巴夜饭，困个睡。 哦，吃完夜饭就睡觉了。 一个醒来，恰早饭。 哎呀，这是什么饭桶？这是喝的。我吃饱了就睡呀，合着。 您不要这么自谦。 啊，不行了，我什么自谦？睡醒了又接着吃。 哎，南方的地方戏 啊， 不懂方言不容易听得懂。 还真是。 你要是离开长江以南，稍微往北走一点， 嗯， 它处于这个南北方交界的地方， 就听明白了。 这个南方北方的人都能听得懂。 您 安徽， 哦，安徽什么戏呢？ 黄梅戏。 哎，黄梅戏大伙儿爱听。 哎，一个小剧种风靡全国 啊，是， 就是因为它通俗易懂。 哦， 你看这个，咱们唱歌去吧。 啊， 哪个 KTV 包房里都有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 这是天仙配的选择。 对呀， 哦，知道。 哎， 怎么？ 其实天仙配里有好多名唱段的。 哦，还有， 你比如说董永见了那槐荫树了，要拜一拜这个大梅，有那么一段唱，非常好 听。哦， 听 过您小小，您瞧瞧。 学黄梅戏， 啊，我们听听黄梅戏。 学黄梅戏，咱们学点皮毛啊， 啊， 学那意思。 哎，唱两段就行。 龙归大海，鸟入林，董云今日回家门呐，啊，夫妻双双还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 鼓掌吧，朋友们。 之间。欢迎是不由冬云喜在心，我人晨昏多亏你深深地拜谢了大门人啊。 您还别说，还真不错 啊，娘子， 嗯， 你也来拜上一拜。 啊，夫啊，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你别跟我吵这事儿行吗？ 这老先生太能折腾了。 谁跟你折腾了？ 哎， 这是淮河流域的。 哎，这还是 再往北走点， 还什么戏？ 哎，到河南，地方戏的风格又变了。 到河南是？ 河南有这个河南梆子 啊，有。 我们认为河南梆子是豫剧 啊，对。 其实豫剧是舞台化了、艺术化的河南梆子。河南梆子有好多种呢。 啊，您说。 现在有些小班都听不到了。 什么？ 有那么一种叫白话梆子。 白话梆子什么意思呢？ 就是唱出来啊，都是大白话，因为它源于民间的。但是你一琢磨，每一句大白话它都是真理， 就老百姓一听就明白。 对，你挑不出毛病来。 行，您歇一段我们听听 啊。你注意给大家翻译着 啊，我们大 听这头一句啊。 哎，您说 啊，有功劳，听清楚 不是？您这劲儿太足了，您慢一点。这 解释一下 啊， 现在我扮演这剧中人是一个皇上 啊。 皇上自称孤王，头一句是有孤王 啊。您再来我就听明白了。您说 啊，哎，有孤王做遗子，吉宁辈儿朝后。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你挑得出毛病来吗？这话， 这还真挑不出毛病来。吉宁辈儿要朝前头做到了，那是是不是？ 你往后听，全是这路话。 哦，还是这样。 哎，对了， 慢慢下唱。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嗯， 头冲上，脚冲下，面冲前头。 哎，好。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魔咒、 嗯、 吃一口拉一盆儿， 怎么样， 连本儿都不够。 行了，您让他在河南唱，别上这边唱了。我们这边听不懂这玩意儿， 所以这登不得大 雅太俗了。您这个， 但是他这个腔调很痛快 哦。 当然了，还有比这痛快的。 还有什么呢？ 哎，到山东， 山东有 一种地方戏叫拉魂腔。 拉魂腔 唱出来比这还痛快， 是吗？ 那当然了。 哎、您再给我们学学。 哎，这个山东人性格粗犷豪放， 嗯， 这个他不管剧情是喜是悲， 嗯， 自己先唱痛快就得， 哦，顾自己。 哎，你比如说《梁祝》 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 悲剧， 南方人演绎起来是一个哀婉凄美的爱情故事， 绝对绝对。嗯， 山东人能唱出喜剧色彩来。 能把两只蝴蝶都唱出来看。 那是。 王老师您来我听听吧。 你给我听一个这个山东人唱这梁祝下山、啊。 是啊，您来。 梁祝下山啊。 山东人唱啊。嗯。 那个太阳出来。滋微微呀，滋哩微哩微呀，有一堆学生下山来，头里走啊两三本啊，两两三的本啊，两两三的本啊，后面那个跟着祝英台呀，那回呀回呀。 你下回该找谁找谁啊！不行，跟你在一块儿可受不了，这什么一惊一乍、啊？ 我说让您留神了吗？ 我这谁注意你那么大嗓门啊？ 痛快不痛快？ 还真是痛快。 还有比这痛快的？ 还有 那是啊！ 您再接着介绍。 京剧《花脸》最痛快。 哦、京剧《花脸》 唱出来黄钟大吕 是吗？ 另外，京剧《花脸》啊，现在我们能常看到的梁派。 嗯，您介绍 铜锤花脸，裘盛戎先生代表的裘派。 哦，那是裘派。 裘派花脸唱腔非常复杂， 是 一般人都听这个包公啊， 啊、 嗯，这个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裘派 黄钟大吕的， 嗯， 其中有些悲腔更好听。 哦，那您举个例子， 裘派有特点， 嗯， 都拿这儿唱， 就是鼻音， 哎，没鼻子唱不了裘派， 哎。没鼻子都干不了演员。 我说这个 裘派没， 裘派对这个鼻音要求更严格。 您这走鼻音这个， 哎，有一出戏、嗯、啊，方文祥先生改编的， 什么呀？ 叫这个探阴山， 不，这个、 炸判官 大戏呀、啊。 哎、嗯，这个包公， 嗯， 看见柳金蝉那冤魂了 啊、哦，是 有那么一句唱 啊， 哭啼啼哀告我有什么屈冤？ 哦，您说这段。味儿好， 哎， 您来了，您 学这段啊， 哎，我们听 学裘派啊， 哎，大伙儿注意 鼻音啊， 嗯，鼻音， 哭啼啼，哀告我有什么屈冤？ 张先生，您节哀。 哪儿对哪儿、啊？ 不是您个什么事？您干嘛这么鼻也重了点儿？您 哎、 嗯， 还有一派， 还有什么？ 架子花脸， 哦，架子花， 哎，袁世海代表的袁派架子花， 哦，袁先生的， 哎，多塑造一些江湖豪杰、草莽英雄， 是是， 而且呢，边做戏边唱，都得带身上。 您来来来， 有一出戏叫这个《芦花荡》。 哦，张飞的， 哎，活张飞的， 这知道。 而且他在这里塑造张飞，跟所有三国戏的张飞不一样。 怎么呢？ 三国戏的张飞不是穿老爷服，要不就是这个穿盔戴甲的那种， 有靠旗的。 哎，这里边他是化妆的， 哦， 渔夫打扮，戴一草帽，穿一双草鞋， 哦， 接刘备回荆襄。 哦，是啊， 哎，你一上来呢，有这么四句定场诗。 什么呀？ 我介绍一下 啊，哦，我们 听。 他一上场念四句定场诗， 嗯， 叫“草笠芒鞋渔夫装”， 嗯，“ 抱头还眼气轩昂”， 嗯，“ 胯下千里乌骓马，丈八蛇矛势无双”。 这是念的诗。 其实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张飞就是咱们这涿州的嘛， 涿州范阳郡， 对， 属于这个保定地区。 哎，河北省。 哎，你保定人怎么说话？ 保定人， 保定人说话都这味儿， 客气。 你干么去了？ 嗯， 不干么？ 嗯， 吃了没有？ 嗯， 吃了。 嗯， 吃的少没呀？ 嗯， 吃的驴肉火烧。 哎，你看，你还别说，保定人还就这驴肉火烧。嗯。 但是张飞在京剧舞台上一点这味儿都没有， 得京剧京腔， 哎，京腔京韵， 是 我给学习啊， 我们 在身上啊， 嗯， 这么一上来，噌噌噌噌噌，啪往这一站，草笠芒鞋渔夫装，包头换眼气轩昂，胯下千里乌骓马，这仗啊吧，说明是无双。 哎，来吧，几位，您看看。好， 一点宝宝林味儿都没有。 哎，您看您演的这张飞还真不错 哦。 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啊， 我们前些日上保定演出去 哦， 那住人宾馆的服务员都客气，先生慢走，先生请坐。 啊， 我爱听他们那个味儿。今儿这么着，您就拿保定话给我们学学这张飞，我们听听，几位行吗？哎，来了吧。 这个老先生出这主意太高了。 我不是，这我们 用保定话。 哎，喜欢听啊。 别这样啊。 啊，您来了。 你上来啊。 嗯。 当当当当当，啪往这一站。 你看保定人来了。 草帽儿。草鞋。像个打鱼的。 嗨。 大黑脑袋大眼珠子。我骑着个大黑马，我拿着个大铁枪。 哎， 我这是干什么的？ 啊，干什么的？ 卖驴肉火烧的。 哎。 讲话。 我不要去。张先生，这还真难为您了， 不能瞎改。啊， 这怨我， 瞎改啊！ 这怨我，您这还真不错。 京剧里边，我最喜欢老生。 哦，喜欢听， 尤其是马派。 哦， 马连良先生啊，这个老生唱的非常之好， 绝对一流的嘛都。 哎，有高亢激越的， 哦， 也有低回婉转的。 是， 有那么一出代表作吗？ 什么呀？《 淮河营》。 哦， 有那么一段，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哦， 唱出来脍炙人口。 对对对对， 但是马派呢不好学。 啊，哦， 学起来不容易。 行，您给来来吧， 学学马派。 几位鼓鼓掌，咱们张老师欢迎。哎，来来来，吧， 学学马派啊。 哎，您给我们学，我们听听。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你怎瞒呢？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李左车，右手在八乱不拉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啊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是麻烦。 您那还唱的真不错，这是。 哎，我还喜欢一位啊。 您还喜欢 一位李先生。 嗯， 演过这什么将相和， 啊， 野猪林，现代戏的白毛女， 啊， 那叫李 什么呀， 李宇春。 哎呀，哎， 唱太好了。李宇春 什么，您这脑子惦记人家干嘛呀？ 啊， 您这小丫头，你想她干嘛去？李少春。 李少春吗？ 哎， 超级老生嘛。 这 那家伙那老生唱， 你再提超女儿，我可揍你！我告诉你啊， 那到底应该 什么？这 文武老生， 文武老生， 哎，这 尤其是现代戏《白毛女》代表作， 那、学的 好 啊 对，有那么一段，杨白劳这个给喜儿扎头绳，哎呀，那个唱腔太好了， 同朋友们鼓掌吧，先生，您这今儿您卖卖力气吧， 不是博大家面子， 哎，怎么 这个我一人唱不了？ 怎么？ 为什么？这是一个杨白劳和喜儿的对儿戏，没有喜儿，我给谁扎去？对不对？扎头绳吗？ 你看这怎么办？行了。别难为您 啊， 我给您配个喜儿。好，哎，这行吗，朋友们？ 哎呀， 哎， 我们这老先生鼓鼓掌。 哎呦，我 你很有勇气。 不，这就为听您唱，我舍了自个儿了。 但是呢，得给您稍微的化化妆。 别去，我这样还化什么妆？ 不是，人一看到这张脸，怎么能联想到喜儿呢？对不对、我给您稍微化化妆，一化妆就漂亮了。 哎，这行， 我们这化妆特别简单，一分钟就得。 哦，那行。 主要是呢，增加观众那个想象力。 对， 你看这化妆特别简单，一下 按喜儿那么走，哎呀。 啊！ 您这辞灵来了是怎么着？这是什么呀？这蒙上这还 不是。你人家你要给你看着这张脸，人怎么也联想不到喜儿。你这么一蒙上，你就觉得这里边乱七八糟都好看了。 哎、就不让大伙看见喜儿。 啊、对呀、 啊，那就别看了。 哎，就这样啊。 看着我给您配这，听您唱着 唱啊。 哎， 连日热里东奔 营、啊。我等于就是怎么配合您就不动换 啊？对对对对对，别动，啊，别动，别搅戏啊。 哦，那就不别。 哎，你看老先生多自觉。连日热里东奔又西颠，卖豆腐赚下了几文钱，记上。你干嘛呢？这是搅戏，别搅，别动就可以了。 不是我，我一听您唱我就激动。 不是我这一唱，人观众都看你了，看我。今天是我专场，你知道不知道？ 不，你看这 怎么了？ 哪位舍俩钱也给我来个花篮不完了吗？您说这 摸什么？ 不动我了，哎，我不动就不动。 您别动，哎， 我也不抢您戏， 我唱 什么呢？ 连日热里东奔又西颠，卖豆腐赚下了几文钱，诈尸了你这！ 你我不没动吗？ 你这吹什么？你这。 吹也不行啊！ 我求求您老人家，为了观众，您忍20秒，我就唱完了， 行 吗？ 行行， 一扎头绳就完了， 行 对不对？ 人活 儿，前不唱上后边啊、 嗯。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的钱少难买来，红头绳扯下正儿吃，来来来，爹给你新手扎。扎起来、啊、 您这是扎红头绳啊？ 我是套白狼。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谢天顺先生啊为张德武捧哏表演的一段杂学唱。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谢天顺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中国人》，陈维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平安、曹福佳、周鹏、王哲演唱。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长焦的光怒放爱的青春，

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连亮，这是司位。嗯，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捧哏名家谢天顺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一段谢天顺先生啊为青年相声演员郑好捧哏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打灯谜》。 后台最聪明的人，就得是谢天顺老师。 那不，我可不行。 聪明不得了啊。 我聪明什么呀？ 打小孩那会儿就聪明 啊， 长大了一直到这个岁数了，就同龄人里边没有聪明过他的。当然也有不聪明的时候。 嗯， 小的时候偶尔也犯错误。 什么时候 能说呀？ 什么时候啊？ 就是刚参加工作。你是说相声吗？你说实话。 哦，那倒不是从小学相 声。你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家里托人，家里托人说这么着吧，找一个就是稳定一点的工作。当警察。 哎，那年头还不好进呢。 托人。 嗯， 不是公安局那警察，司法局的警察。 哪儿的也不好当。 看监狱。 嚯 啊，说这行 啊，轻省 是吧，这管住了就行了。就干了一个半月叫人辞退了。 哎，怎么？ 他看那个监狱啊，犯人跑了。 哦，那出事故了。 监狱长把他叫过来问他，人坐着问徐天顺，怎么回事啊？犯人怎么跑了？小孩吗？ 嚯，还受过训练这是。 犯人有钥匙。 哎，拿钥匙跑的。 犯人怎么会有钥匙 啊？ 打牌赢的。 行，这是得开除这个。这什么呀，你跟犯人还玩那个还。 哎，这是从小坐下的病。 嗯， 哎，一生最大的爱好训练小狗。 嗯，行了 除这个以外，就是你就反正就当着大家是，这是个我就说是聪明人。人一会儿您不是您要是去解个手，我就我一个人跟大家说呢，世界上最笨的男人就是他。 哎，我哎，你等等，你先说。 咱这个脑子里都大脑 啊， 谢老师脑子里有2/3是卤煮。 不行，没这么刨人的，没这么刨人的啊！我怎么了？你说我怎么不聪明？你先说。 谁家聪明让狗这么接电话？ 你提那没用，我怎么不聪明你先说。 你要犟这个就没意思，今天是刘元的专场，咱们俩在这犟这个有意思吗？ 你不能当着那么多朋友，你说我这不傻呀，你这。 那你这样刘，咱这么着啊，谢老师，咱们你也别说你聪明啊，我也别说我说你笨， 你说 咱们当着朋友咱们测验一下。 哎，这行，你考考我。 哎，咱们测验一下， 你 到底看看是你聪明还是不聪明。 你试试。哎， 我出一个类似于什么脑筋急转弯啊， 嗯， 谜语啊， 什么都行， 你猜一猜， 什么都行，来吧， 什么都行。 哎， 那这么着，咱刚开始来个简单一点的。 哎，你说， 猜一个你们家里头有的这件东西。 哎，这什么？你来吧，家里东西去。 说什么东西啊？ 嗯， 是一个植物加上一个动物，它俩像鸡，猜吧，家里可有？ 一个植物， 哎， 一个动物， 哎，加在一块儿像鸡。 这 你开动你的炉烛？ 不，你不是炉烛，这植物跟动物怎么会长得像？这不知道了，这个。 承认你笨吗？ 啊，这承认，这我没猜出来。 告诉你答案。 您这是 什么植物 啊？ 跟什么动物加在一块儿会像鸡？ 什么呀？ 树是植物吧？大树 啊，那我知道，大树见过啊。 马 啊， 树跟马加在一块儿像鸡。 你这不是树？ 嗯， 还一个， 咱不常说这句话吗？ 什么呀？ 树马像鸡， 怎么会呢？树。 你看这炉烛 马， 来，再接着想， 怎么会像那鸡呢？你这 一会儿这炉烛就流汤了。 不是你这， 你们家有没有那个数码相机？ 你说照相机，我们家有啊。 对，那不就是数码相机吗？ 是， 你还没明白？哎呀， 你们这不是不像啊？ 咱换个简单的，啊，你别在这绕住。你说这一时想不开，谢老师这人心眼窄呀，一时想不开回去扎到马桶里撑死了。哎呀，我过意不去。 你说那没用，你再来个别的，这我没琢磨过来。 这么的，咱来个再简单一点。 我听。 咱生活里边有这种现象啊，说这个一个人呢，手扶着墙，眼睛看着地，猜一个小动物。您来这个。 扶着墙， 嗯， 低着头， 眼睛看着地，猜一个小动物。 蚂蚁。 哎，小动物，你那叫昆虫啊。 扶着墙，我不费劲了，你干脆说什么？ 猜不着 啊？什么呀？ 记着啊， 啊， 一个人手扶着墙，眼睛看着地， 啊， 猜一个小动物。 什么？ 兔。 扶着墙看着地，哪有小兔啊？你这是， 这人啊，吐多少回了，他没记性。一个人手扶着墙了，眼睛看着地，他不在这吐呢吗？ 吐。 这动物叫小兔吗？这动物学名叫小兔吗？这不就叫个兔吗？ 你是说扶着墙和 啊吐吗？你看这脑子，哎，不是，这么着啊。这题面不变，您还能答上来吗？还是这道题？ 我知道了，那我行，你来说，这是 一个人手扶着墙， 还是这个 眼睛看着地， 嗯， 猜一个小动物， 兔， 错了， 哎， 野兔， 这怎么野兔啊？ 那个人还没走啊，又来一个人，可不野兔吗？ 你 还是这个不变，能猜吗？ 你说，这我记住了。 一个人手扶着墙，眼睛看着地，把上衣脱了，猜一个小动物。 兔，野兔。 不对， 什么？ 流氓兔。 这怎么流氓？ 他把上衣脱了呀？ 这 还这题面还能猜吗？ 这说猜。 一个人手扶着墙， 嗯， 眼睛看着地。然后走了， 兔野兔流氓兔， 不对， 什么 白兔？ 吐完走了。 你呀、啊，你这不，你这叫糊弄人，你这个，你什么烤脑袋？你点你， 那咱来个有文学性的，你别不服 啊、 嗯，有文学性的行吗？ 有吗？ 你看过书吗？再来一个四大名著里的东西。 哎，你要早来这样我就行了。 哎，考考你四大名著啊、 这我行。 《红楼梦》看过吗？ 哎，这行，《红楼梦》我读过。 《红楼梦》里有一个主要人物、 谁？ 叫林黛玉。 女主角吗？ 听着问题 啊，您说 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这还问什么呀？病死的，是不是？我都看过人家。 不是病死的， 怎么不是病死的？ 病死的，我问你干什么？ 你说怎么死的？你说怎么死的？ 林黛玉 啊， 是摔死的。 林黛玉摔死的，那书上没写她从楼上 掉下来。有一出越剧，一张嘴就证明她是摔死的。 什么呀？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摔死的。 不。您说那是越剧， 是我编的吗？ 不， 打天上掉下来，谁不得摔死？ 您这就什么呀？这糊弄人的，这全都是您。 你看不满意了？ 不是， 您这么着，您要不服啊，您给我出一个，我猜一猜。 那你呀、啊，我跟你说，我要给你说，我跟你说说灯谜。 哎呀， 哎， 你来个灯谜。 我们说相声说灯谜， 我猜一猜， 不像你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说灯谜啊， 你可想好了说啊。 哎，你注意啊。 嗯，我注意。 弦短去一块。 你再说一遍让大伙儿听，这都是卤煮在起作用。弦短还去一块，这是人话吗？ 不，这就是灯谜啊。 你想清楚了？ 不，这叫灯谜。 你没说错。 猜。 哎。 嗯。 哎，这玩意儿都是弦长啊，得去一块，对吧？ 哎，对。你开开卤煮。你猜这个 先短去一块， 先短去一块， 来吧， 嗯， 这个我不猜了，我算我猜不上来，你给我解释通了， 这不就得了 吗？ 告诉你 啊， 大褂这袖子， 这怎么会嫌短去一块呢？ 嫌大褂袖子短， 嗯， 把胳膊去一块，就长了。 你什么脑子？ 哎，怎么？ 衣服不合适，你拾掇衣服。 嗯， 没有衣服不合适，拾掇自己的呀。 对，这叫灯谜，你不懂这个呀？ 还有吗？你再来一个，这不算，再来一个。 再说你还猜不着。 再说一个。 越咔哧越粗。你看，这， 他净这路话，您知道吗？ 对，来， 人都越咔哧越细。 你越细就不用你猜了，越咔哧越粗。 你这跟这个卤煮的脑子，他就不能配套。 你先猜呀， 我猜不出来这个，你得说合理喽。 不知道了， 不知道。 告诉你， 你说呀， 植树节种树，现代生活， 那怎么会越咔哧越粗呢？ 来，植树节呀， 啊， 一开始树坑挖小了，这树搁不进去，这人拿把铁锹站在坑里边，越咔哧越粗，越咔哧越粗。 往外咔 哧，二卤煮，这是你也不行，你跟我那 啊，他站坑里往外咔哧， 这叫咔哧吗？ 叫， 哎，对吧？这就叫越咔哧越粗。 谢老师啊，咱这么着啊， 什么？ 不管是你没猜出来的， 嗯， 还是我没猜出来的， 干嘛？ 咱都把它翻过去，咱们正经猜一个能行吗？ 试试。 咱来一来 啊！是， 当然了， 嗯， 就别这么干说了， 你那 没意思，咱多少挂点赌注， 带奖励的。 对了， 哎，这就公平了， 是不是？ 哎， 头一回跟您做这种游戏，钱也别太多了。 那当然了， 咱们来他100万， 哎， 我很高兴。 你穷疯了是怎么着？什么你就100万？ 我惦记我要这把赢了你呢，我就不用干这个了。哎， 不用，哪那么大呀？10块钱，哎， 行，取个钟， 哎，100万跟10块钱叫取个钟啊？ 他反正中间有这么个数的。 行，你不用说那没用， 十块是吧？ 哎，说灯谜， 你有是吧？ 赶紧来呀，10块钱呢， 正经猜的啊！ 啊，你 完了，真给钱的啊？ 那当然了， 你猜这个 啊？ 这是我先告诉你猜什么。 哦，还有 心里有个准备， 有范围的。 这是过年期间的一项活动。 过年， 说吧，我听听。 说过年期间的一项什么活动啊？ 嗯， 它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猜。 过年的吗？ 猜不上来。 什么？ 你就把十块钱给我。 我你到那边。你过年的一种活动， 你猜不上来。 我知道了。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就知道了。 你说猜不上来？ 我干嘛说呀？我猜着了。 不可能。 你还有我这猜着了。你这是啊，耍狮子的。这你跟过年活动说的 不对，你这不对， 那不对， 不对。我再说一个啊， 嗯， 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的骂的他不 行了，这不用 着，你猜这 个，我先截这个，耍狮子的， 没意思，你不对不对的，你 就是耍狮子的，别赖账， 那你得合理， 那当然了， 你别让我问住了， 来呀， 耍狮子的， 哎，耍狮子， 三头有吗？ 那三头，狮子一个头，俩人俩头。三头 六耳， 六耳，狮子俩耳朵，俩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狮子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 一只眼， 六只眼，六只眼， 一只眼， 一只眼耍狮子非摔死不可。 一只眼， 一只眼， 你我说你猜不上来吗？ 不，那这不是耍狮子的， 当然不是。你给十块钱就完了。 我呀，认输了。 那 把谜，把谜底你得告诉我。 你看这个人矫情就在这儿啊。 你说是怎么矫情？ 哎，这是我出的吧？ 你出的？ 你猜的吧？ 对呀、 啊。你猜上来了没有？ 没猜着。 我出的，我知不知道答案呢？ 你知道。 那就完了吗？ 哎， 对吧？合情合理的事情嘛。你就把十块钱给我。 不不不，我等会儿再给你。我明白这个，你把谜底告诉我，我掏十块钱。 当然他是有谜底的呀。 你说是什么？ 他过年期间的一项活动 啊。你说， 他是过年呢。 啊， 我妈呀，抱着一只猫，坐着三轮啊去看戏去，给十块钱来。 别不，你等等，你得合理， 合理怎么会不合理呀？ 别让我问住了， 你问不住啊。 先说这三头。 我妈一个头，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六耳。 我妈俩耳头、 嗯、 猫俩耳头，蹬三轮的俩耳头，六耳。 八条腿， 猫四条腿，我妈两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一只眼， 没明白。我妈一个头，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啊。是我说 啊 一只眼， 我妈俩耳朵啊，猫也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六耳。 一只眼， 猫四条腿，我妈两条腿，蹬三轮两条腿，这不八条腿吗？ 我问您那一只眼， 赢你就赢你在一只眼上了。 说， 我妈双狮目抱着一只瞎猫，那个蹬三轮的一只眼。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郑好和谢天顺先生啊表演的一段打灯谜。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个相声小段，这是谢天顺先生啊为马志明先生捧哏表演的一段学白派。 昨天一天，前天一天，大前天一天，这三天都什么节目？ 京韵大鼓专场。 京韵专场， 哎， 连续搞三场， 嗯， 座无虚席， 对， 效果空前， 嗯， 说明什么问题啊？不单是演员水平高，观众懂 哦， 在座的都懂， 嗯，都是内行， 行家，嗯， 好好好。 对了，他听到好处了， 嗯， 你这京韵大鼓，你挪到外地去，就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对路的观众。 哎，咱们这是起义， 没有几十年的这个听龄，听京韵， 嗯， 听不习惯。 这还有听龄， 刘白章啊。过去是这三派， 哎 啊，来两口，来啊！过去，现在是刘白洛， 对， 这三派都有继承人。 嗯， 刘派是谁啊？知道吗？小蓝云， 对，刘宝全的继承人。 张秋平， 嗯， 洛派刘春爱， 对， 白派我们团是赵学义， 赵学义， 还有一位著名老演员 严秋霞， 严老师， 嗯， 唱得好。那天来了， 嗯， 坐底下听了， 是啊。 培养青年， 嗯， 确实是好啊。 对 对, 对， 闫秋霞唱出来，尤其是《红楼梦》的段子啊， 哎， 探晴雯、寄晴雯、黛玉焚稿， 反正 双玉听琴， 对 啊， 哎， 多好啊！那观众的词儿他都会， 嗯， 黛玉焚稿， 嗯， 词儿都背得下来。 对， 老观众坐底下闭着眼听，美， 嗯， 听着美。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恹恹不起床。 哎，就是这词儿， 嗯，听着好听。怎么着？ 干嘛？ 我唱两句。 哪儿 唱 着？唱什么？ 你就是小小，你小小 姐姐，别瞎给鼓掌，哪儿您就鼓掌来了？他会唱白派大鼓， 怎么着？ 我都没听你唱过，你愣赶着唱过。 人家都听过，你没听过？ 听过 你没听过？这是的，我不是吹啊。 嗯， 今儿啊不是呛着火啊。 干嘛？ 这么着啊？ 嗯， 今儿我在这儿唱一句。 嗯， 保证像，不敢说像就白云鹏啊，闫秋霞。如果说不像啊，哎，也不像我。 我不是像我，你唱出来像闫秋霞，闫老师。 你听啊， 这个真敢说。 是你听啊， 嗯， 只要说听着不像，别客气。别顾我脸，就说出来，不像，就告诉不像， 就告诉您不像， 就说不像，像就是像，不像您就说不像， 那干嘛呢？ 怎么办？退票。 退。 您多少钱买这票？如数的给您点出来，拿走，白清了。 不，您等等，我问清楚了。 哎， 只要底下一说不像， 哎， 今儿这票钱你掏出来， 全给。 给人退了， 哎， 唱， 废料， 嗯， 退票， 来唱。 那个时候不是买的，人送的， 嗯， 送的那上有价钱， 哎， 按那价钱给您钱， 我知道， 您可以给人家，不敢给，买冰棍儿啊， 你甭管， 是不是？ 别说废话， 啊， 唱， 就来这梦下人， 你唱我听听， 这是，就让你这呛着火着不是？ 不是呛火，你唱。 当啷当哩个啷当哩个啷的咚，梦下。园林草木长，怎么样？你听怎么样？ 不像， 不像， 不像， 不像， 不像， 不像也不退票。 不， 哎，那 说好了， 我说退票，头干吗？头不干。 刚你说的退票， 对了，要退票全说不像了。 当然 了，对了，我唱着像不像三分像 啊？那您就行。 真要像，我还说相声了吗？我也改大鼓，我也行了。 改大鼓 啊？ 那你也得奖去。您就是 这叫唤着，就是唱 着 试试 去。来， 啷啷当哩个啷当哩个啷的咚，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恹恹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了；病的一个杏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樱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等地都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呢，刚刚不幸辞世的捧哏名家谢天顺先生的相声作品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依然精彩，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